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主角小提琴一出现，我们才能开始说话，一直在等待。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首作品不熟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今天到底是什么主题呢？当然是和小提琴有关。这是我们今天会来聆听到的一位小提琴大师亨里克·谢林他的演奏。不过呢，这也是源于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就发问了，说维尼亚夫斯基难还是帕格尼尼难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维尼亚夫斯基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还有帕格尼尼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都送到大家的耳边，我们自己来比较一下吧。其实对于难还是易，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说是帕格尼尼，有人说是维尼亚夫。可能对于演奏者来说呢，真的是只有他们能够有权说话吧。那我们呢，就是来聆听，而且今天特别来聆听到的演奏版本都是来自于亨里克·谢林他的演奏。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就回到小提琴的世界。 维尼亚夫斯基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今天特别聆听到的是亨里克·谢林演奏的版本。那这也是和班贝格交响乐团合作的版本。维尼亚夫斯基他的创作真的只限于小提琴曲，他创作的旋律充满了真挚的抒情性，也体现出波兰小提琴风格的民族特点。在他的小提琴作品当中呢，他一方面在发展那种小型的抒情乐曲，还有艺术性练习曲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两方面也丰富了协奏曲、幻想曲这些比较大型的小提琴乐曲的题材。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和选择的是他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首充满了诗意和力量的作品。现在我们可以跳到第二乐章了。

亲，我要报答你。 女士主请自重。 哎呀，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 你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了，省几万呢？ 省了。哎，我请你吃饭吧，随便点。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真挺划算。全场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功能家具、大牌建材、灯具、窗帘，还送电器，还有各种特权叠加。 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见电力活动。 维尼亚夫斯基，波兰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在刚才呢，我也特别说，他真的是只写小提琴的作品。1835年，他出生在波兰；1880年，在莫斯科去世。六岁的时候开始学琴，那个时候呢，也真的是和两位名师先后施教的结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八岁被巴黎音乐学院破格录取，师从克拉维尔；九岁呢，转到马萨尔班上学习。才能和勤奋使他的演奏技艺进步飞快，在十岁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获得金质的奖牌。13岁的时候，在巴黎举行了首场音乐会，随后呢又到俄国、欧洲各大城市巡演，一时轰动了欧洲乐坛。他的演奏呢有火一般的热情，而且技巧辉煌，激情澎湃，即兴发挥变化无穷。那种大胆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呢，对于当时一些非常保守和僵化的古典乐派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但是呢，他那种炙热情感还有高雅的仪态，也是倾倒了为之入迷的无数的观众。今天我们特别来选择的就是维尼亚夫斯基他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当然呢，这也是源于我们最近呢看到的一个小话题，就是有人会问维尼亚夫斯基难还是帕格尼尼难。那其实呢，维尼亚夫斯基在创作上尽管是接受浪漫主义各种流派的影响，但他最为崇拜的却是帕格尼尼，并将其奉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理想。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聆听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那现在我们继续停留在维尼亚夫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当中。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儿童阅读周、国际儿童阅读发展论坛启动活动日前在古色古香的正阳门城楼举行。作为2018年北京阅读季促进国际儿童阅读交流的创新单元，北京儿童阅读周、国际儿童阅读发展论坛意在深入探讨儿童阅读发展态势，助推儿童阅读事业健康发展。长期以来，北京阅读季一直高度重视儿童阅读，始终秉承着让中国的孩子读最好的童书，让世界的孩子读中国最好的童书的理念，大力推进书香童年公益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儿童阅读经典品牌。目前北京阅读季已创办了北京儿童阅读周、少年读书节、亲子读书月、中国童书博览会等一系列儿童阅读品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号称小提琴鬼才的意大利作曲家帕格尼尼在1811年的时候创作了耳边的这首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帕格尼尼一生呢一共写了10多首以小提琴为主奏并加入管弦乐的乐曲，其中小提琴协奏曲至少有6首以上，但是呢经过印刷出版的小提琴协奏曲只有2首，至今仍被演奏的只有一首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首曲子呢本来是用降E大调写成的，但是为了减少小提琴演奏的难度也是呈现它的特殊的效果，所以将乐器调高了半音，并且使用 D 大调的乐谱，就好像是使用了移调乐器一样。如今呢无论是管弦乐或者是主奏的小提琴一般都是用 D 大调来演奏的。那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好像也听到了特别欢快的意大利民间音乐的风格，是的，那他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就是这样展现出如歌般的优美旋律。音乐本身其实并不特别的深奥，也没有复杂的和声，形式非常的单纯。永恒的麦迪下半时段，我们从帕格尼尼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开始。这也是源于在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讨论，就是维尼亚夫斯基他的作品难还是帕格尼尼的难，当然我也看到了不同的答案。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也特别说过维尼亚夫斯基他最最崇敬的就是帕格尼尼，也是将他奉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理想。他在帕格尼尼创造的一些演奏技法当中呢，进一步拓展了快速的连动弓和半音托指的绝技。他以帕格尼尼的威尼斯狂欢节为范本，写出了辉煌的俄罗斯狂欢节，借鉴帕格尼尼常用的泛音还有拨奏这些技法，写出了难度极大的莫斯科回忆。就在他临终的前一刻，还在对陪伴着他的鲁宾斯坦和奥尔两位大师眷恋的喃喃低语说，威尼斯狂欢节正伴我一道走向死亡。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帕格尼尼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主奏乐器小提琴已经出现了。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正在你的耳边，我是王卓。 Thank you. 其实，在帕格尼尼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们停留的时间真的是挺长的。我也是故意是这样的，因为他的第一乐章主奏小提琴华丽而飘逸，经常被提出来单独演奏的，所以呢，我才把这个乐章可能是为大家放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那既然是浏览性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他的第二乐章吧，是一个富有表情的慢板乐章。